幸福。 自己

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正上演着燃烧，爆发了气氛掀起的高潮，酒杯和酒杯都得不可开掉，气娃子歌里插在相互拥抱，白天的烦恼被酒精灌倒，音符的咆哮穿过了低音包，一盒盒香烟变成了炸药包，今天给通宵都不需要睡觉，早就被我看穿，是个流你也敢顺口就叫，为酒那么大你能喝多少，醉了我还要扶你不停的跳，吸管的冰棍上面舞蹈，大火你发出了疲倦的信号，有位朋友说他变成了飞鸟，飞过了沙发还想越飞越高， come on, come on, 客厅见。